那我们听到的是一首5566带来的《因为爱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千年阙歌》，我是云云。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您欣赏吉克隽逸、吉克出发、迪克牛仔、三万英尺、张碧晨、一吻之间和梁博的歌曲《新的》。 唱歌时的呼吸，拥抱时的双手，因为触碰心灵而感动，从心头。穿过眼眸，变成了问候，疼过的心都看懂。 我要你清楚的看到，梦是多么的重要，从未忘记有那个最初真的我，即刻出发。刺伤你时候，独灵犀相同，无论距离多远或多久，因为爱学会保留，也因为承诺放下虚荣。清楚的看到，梦是多么的重要，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。 是一首由台湾著名男歌手迪克牛仔演唱的歌，经常会在乘坐飞机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想起他。以前坐飞机的时候不知道飞机飞得到底有多高，而这首歌才让我有了一个概念。 爬升速度将我推向一倍，模糊的城市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，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，飞机正在抵抗地球，我正在抵抗你。远离地面，快接近30000英尺的距离，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，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，逃开了你。我躲在30000英尺的云底，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，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，以为还拥你在怀里。回忆像一直开着的机器，趁我不注意慢慢的清晰，反复过瘾，后悔原来是这么痛苦的，

在傻傻的留在原地。 现在

是你一束光，琥珀色远方，回忆被穿肠，伤口被遗忘，泪水跟着眼眶流出一道方向，牵引着你我的希望。手连手，用心连接宇宙，夜光尽头，寒风里微颤抖，古老的记忆不断的寻觅，因为爱要坚持到最后。手连手，抚平心灵伤口，寒风颤抖，还是要往前走。升起，用爱解冻大地，重建完美新世界，重现你和我。 千千阙歌，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

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幸福来得好不容易，才会让人更加珍惜。终于等到你，差点

情节。